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，昆仑天梯第十集。车子里安静极了，只剩下压制的喘息声时轻时重。维彪恰坐在靠近那头的窗边，看得比别人分明。 好像是剑。 剑？这年头怎么还会有人用剑呢？ 关灯，赶紧关灯。 江恋不及细想，脱口说了句。这么漆黑的夜里，只车内灯光大亮，那还不是活靶子吗？司机听明白了，赶紧把车上的灯全部关掉。只一瞬间，车内就陷入了一团漆黑。尽管车上门窗都紧闭，所有人还是不约而同的尽量把身子扶低。江恋缓缓抬头，贴着车窗下沿往外看去。外头倒是还有两处光源，一处是那辆备车，另一处来自横死的司机跌落在地的射灯。而先前被碾过的那个人依旧趴伏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也不知道是被碾死了，还是起初就是一具尸体。 车上有什么防身的武器吗？ 没有啊。 陶田差点急哭了，他临时被抽调，也就是负责接送，哪成想会遭遇如今的局面。一般的载客车不可能放什么武器，万一在公路上遇到拦截查车，不就瞎了吗？四姑婆他们入山倒是带了不少趁手的家伙，但那些是专门运输的，走的也不是客道。陶田一时间手足发凉，声音打飘。江恋心下一沉，又迅速打起精神。 那这儿你们之前来过吗？之前没出过事？ 来过啊，那几顶帐篷我们去看过不止一次。听说丁家那头的人还专门在那儿蹲守过，从来也没出过事啊。 懂了，这儿像是一处废弃的凶宅，别人来时都还正常，只有我们这次出了事。不管那么多了，身下这辆车已经爆了胎，显然是指望不上，即便带有备胎也没有人敢下去换。 江恋咬牙看向那辆亮灯的备车，两辆车之间相隔了有十余米。 师傅，你看那辆车还能开吗？ 能，那辆车没问题，还是完好的。 管他是人是鬼，我们在明处行事对我们不利，走为上策。咱们以最快的速度上那辆车，开了就跑，人平安出去再查不迟。也只能这样了，困在车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 陶田口唇发干，他掏出卫星电话，想把遇袭的事儿往外报备一下，哪知手一直发颤，一个没拿住，卫星电话跌落下去。车里太黑，他伸手去摸索，越急越摸不着。时间紧迫，当即行事。江恋收拢了车上所有的狼眼手电，都揣进一侧衣襟内，手上只攥了一把。他屏住呼吸，等到司机和神棍都已经从前座爬进车厢了，才动作极轻地缓缓地移开了车门，然后出了口气，再次嘱咐道： 我一跑，你们马上跑。 说完立刻发足向一侧奔跑，同时拧亮了手中的手电。他的速度飞快，电光几乎化作了一道弧。而剩下的人，司机打头，维彪背着邝美莹行二，陶田和神棍落在了第三，都盯准那辆车，没命般地冲了过去。江恋不敢跑太久，他心跳如鼓，估算着已经跑开了五六步之后，身子一滚贴地而倒，与此同时手一扬，把那个手电往更远处抛了出去，乍一看就跟他仍在攥着手电奔跑似的。果不其然，手电才离手不久，就听到了一阵破空之声，这声音直接的江恋头皮发麻，手臂上浮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有一杆长剑直擦着手电筒的边缘窜了出去，然后噌的一声定入远处的地下。热火器时代，冷兵器已经被人忽视了太久，总被认为是落伍过时。江恋从前也是这看法，但现在远离都市，身处荒郊，再加上手无寸铁，他 觉得剑这种冷兵器简直太可怕，那破空之声像是杀人前奏，让你清楚听见遍体生寒。江炼咽了口唾沫，掏出另一把手电，按亮了，如法炮制，但这一次胆子小了些，只跑出了三四步就把手电抛了出去，然后反身向着车子狂奔。让人欣慰的是，神棍和维彪他们都已经上车了，司机坐在驾驶座上正试图启动车子，车门向着他大开，陶田和神棍都忍不住将身子探向他的方向，像是忍不住就要伸手拽他，恨不得替他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身后突然又有破空之声，空气被迅速撕破，发出尖锐的声响。江炼来不及回头，却能看到邝美英双眼一翻，已然昏厥过去，陶田的一张脸上也是瞬间没了血色。他知道大事不好，迅速偏侧身子，但那剑实在来势太快，从江炼后肩直刺而入，那力道几乎将他身子短暂带离了地。江炼眼前一黑，重重伏栽在地，身子全地翻滚，世界也突然迷幻。 小炼炼， 你干什么？ 不知道遇到什么变态，能逃几个是几个吧。 车子的引擎轰鸣声远去，江炼忍着痛抬头去看，车子是走了，但车里头人影冲冲而动，显示有激烈的争执。 走就走吧，车子都走了，我还追得上吗？ 江炼只觉得心慌气短，吸不上来气。一般人初上高原本就容易引发高原反应，他刚才剧烈活动，现在又受了伤，剧痛之下头也跟着阵阵发胀，似是要炸裂开来。他拿手摁住心口，急呼急吸了几口气，不敢直起身子，怕又遭遇突来一剑。受伤内侧的肩膀连带手臂都已经麻木掉了，使不上力。他紧咬牙根，单手抠地，拖带着整个身子往爆胎的那辆车子旁边爬。才刚爬了一两米远，忽然听到轰的一声，回头看时，是刚刚逃离的那辆车。不知道是车上人争抢方向盘，还是又遇到了什么变故，居然侧翻了。江炼心头一沉，车上太多他牵挂的人了，但他现在这情形也没有办法过去查看。他勉强爬到车边，踉跄着爬上去，用力关上门。闭合的车子把风声阻隔在外头，车内好像一下子安静下来。江炼伸出手想要掰折剑杆，这才发现剑簇和剑身好像是一体的，根本掰不动。他虚着气，扶住椅背，抬头往外看，四周还是静悄悄的。远处那辆没能逃脱的车侧翻着，车轮在微弱的光中打着转。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啊？ 江炼想卧躺下去，才刚一后仰，痛得立马侧翻，剑杆还戳在肉里，这一仰，血肉在肝身上摩搓，疼得他额头直冒虚汗，一张脸都扭曲的变形了。不过也正是这一痛，让他瞥见这头的座位底下有一个黑漆漆的东西，上头有信号灯，一亮一亮的。 陶田的卫星电话， 信号灯闪烁，表示搜星状态不好，但人家至少有星，强过他信号为零的手机。江炼伸长手臂，指尖碰触到机身，一点一点地把机身往这边挪，然后一把攥到手中，拿至脸前。先调整了一下机身上的配接天线，待搜星稳定了一些之后，这才开始拨号。孟千姿的微信号是直接跟手机号码绑定的，江炼记得他的号码。他一个按键一个按键地按下了孟千姿的号码，然后等待接通。等待的时候，他还时不时地看向四周，以防有人靠近。终于接通了，孟千姿应该是对这号码不熟悉，接得有点迟疑。 喂？ 江炼微笑着，哪怕生死一线，情势危急，听到孟千姿的声音，他还是没来由的心头一松，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定了音，又像是最后那点悬着的牵挂有了落处。 千姿， 才刚说了这两个字，身子陡然一僵，自觉体内的血液都凉了下去，一团黑影罩住了他的身子。有人来了，就站在车窗外。孟千姿这一天还是养伤，又和江恋断了联系，好生无聊。饭后又试着拨打了一遍，依然打不通。他百无聊赖，随手翻了一本段文熙留下的记录来看。看着看着，目光便被保险柜处氤氲着的七彩晕光给吸引了过去。为了掩人耳目，白天他已经让孟劲松安排在屋外装上了七彩射灯，不分昼夜都亮着，若是有人问起，就以灯光的名义遮掩过去。线下看到江恋的话，又浮上心头。 这凤凰铃真的不会被损毁吗？ 反正保险柜里锁了五六十根之多，也不怕牺牲个一根两根。他说干就干，自己将身子挪上床边的轮椅，坐上去，一路滑到保险柜处，开柜取了根最小的出来，又翻出用来点香薰的点火器，小心翼翼，一手拿着雨根，一手按着打火器，沿着淋雨边缘慢慢点燃。完全没想到，那根小小淋雨只有他半个手掌大小，点燃之后居然蹿扬出了两米来高的火焰，在屋顶挂着的大水晶吊灯的坠簇间不断跃动。水晶材质本就容易折射透光，一时间七彩晕光弥漫全屋，在墙壁上缓缓流转。过了足有五分钟，那火焰才渐渐掩息下去，而那根淋雨非但没有焦化，反而如今水洗莹润更胜先前。孟千姿愣了半晌，这发现当然适合说给江恋和神棍听，可惜了，联系不上，只能自己先揣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手机响了。孟千姿的手机经过特殊设置，装有过滤软件，一般是接不着什么推销电话的。是以电话虽然看着陌生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没想到那头竟是江恋。孟千姿大喜过望，迫不及待就想跟江恋分享。 哎，江恋，你知道吗？我刚真的烧了。 话刚说到这儿，听筒里传来玻璃被粗暴砸碎的声音，不止一下，此起彼伏，其间还夹杂着江恋剧烈的喘息声。 江恋，出什么事了吗？ 没有应答，反有一声闷响，他直觉是手机摔落到地上了，紧接着听到扭打声、闷哼声，偶尔还有一两声玻璃掉落的脆响，再然后什么声音都没了。这么说也不确切，还是有声音的，那种隐隐约约的风声。孟千姿口唇发干，他心跳得厉害，血冲上脑，知道事情不对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大叫着： 江恋，江恋，江恋，你在吗？江恋，江恋，你回我一句啊，江恋。 孟千姿觉得自己口都喊干了，那头终于有人接起了手机。孟千姿听到听筒里传来声息，先是一喜，但那丁点欣喜如同被大浪盖头，瞬间席卷了个干净，反而周身冰凉。 这一定不是江恋。 他慢慢地倚靠近轮椅里，一手攥住扶边，冷静地问道： 你是谁？ 没有回答，只有呵呵的吸气呼气声，粗重，泛着不明的危险意味。 我们谈谈，不要伤害我的朋友，一切都可以谈。你想要什么，你希望得到什么，尽管开口，这世上一切皆有出价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出得起。 那头还是那种喘息声，一下重过一下，但不知怎么的就是不开口。孟千姿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就听见咔嚓一声裂响，再然后电话就断了。如果所料没错的话，那个人 是把手机给攥碎了。孟千姿依然保持着接听手机的姿势，只是扶住轮椅扶边的手下意识攥起，指节都被攥得有些发白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放下手机，拿手辅助狂跳的心口，依着心慈里平日教他的反复深呼吸了几次之后，才准备去伸手摁床头的幻铃。哪知手还没有触到，门上就传来了急促的叩门声。孟千姿缩回手， 没锁，进来。 进来的是孟劲松，他面色有点不对，喉结一滚再滚，明显是心中慌乱。 你说。 啊，四姑婆在昆仑一带，组织人正在搜找段太伯的尸体，有一队有八个人失联两天了，刚打了电话，截止到晚上9点，找到了4具尸体。 天灾还是人祸？ 人祸，说是已发现的4具，2具是刀伤，2具是被掐死的。 验尸了吗？有初步发现吗？ 还没有呢，详细的验尸现在没法做，带去的人没有懂这一行的。四姑婆初步检查了一下，只知道对方的力气一定很大，因为刀伤的2具是被拦腰砍断的。 那就是4节。 是。被掐死的那2个胫骨都折了。 神棍和江恋呢？有什么消息？ 神棍和江恋？没有啊。他们今天才从西宁出发的。我听说是就算是赶夜路也得半夜才到啊。如果不赶夜路的话得明天上午才到。他们离四姑婆那儿还远着呢。 孟千姿抬手把手机扔了过去。 查我最近一通电话是从哪儿打来的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